朝鲜人权研究协会发言人就根除北朝鲜反人道犯罪国际联合出于不良的政治目的放出蓝言来严重歪曲我国现实一事，6月30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最近反朝人权阴谋团体根除北朝鲜反人道犯罪国际联合唆使一名成员说，马西林滑雪场的大部分设备都是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而购进的，为马西林滑雪场运营而利用儿童奴役劳动力，有30名青年去马西林滑雪场的路上因巴士事故死亡等等，这全都是捏造的。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社会竟然肆意放出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谎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卑鄙行为。我国的马西林滑雪场是和许多国家一样供全国人民利用的，如果说那些供大众利用的滑雪设备是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而购进的，那么联合国制裁是一种阻碍人民群众增强体力和享受文明生活的特大型反人道犯罪行为。